个是陈维维为 LibriVox.org 提供的录音。唐诗三百首，卷山第九十首，荆州老斋孔子而叹之，唐玄宗。夫子何谓者？齐齐一对中，弟由周氏一，侄即老宏公。叹逢遮生否？松龙渊刀穷，更看两燕殿，冬雨梦是同。完毕。所有 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